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鲸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硕。 嗯，看见赵硕来了哈，今天知道他还带了自己的一位音乐人朋友。 嗯，没错。 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原创音乐人小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先请小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小猛老师。 嗯，小猛老师可以离话筒近一点，或者把话筒拉到你的嘴巴前面。 OK， 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哎，原创音乐人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高冷，打招呼的时候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可以再热情洋溢一点的给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小猛。 嗯， 这个招呼打的一听这声音的穿透力哈，果然是搞音乐的。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节目不仅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手机 APP 当中找到唱吧，点击发现栏当中的直播，就可以在正在热门当中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今天实时互动。来呢，今天哎呀，既然小猛老师感觉话很少的样子，赵硕要不要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的来头有多大？ 嘉宾的来头相当的大，这个小猛老师原来是赵雷的吉他手，对，然后也多次参加了像我们国内的草莓音乐节、张北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啊，也是老江湖了，可以说是。 没有。 这样一讲，搞不好有一次你在台上演奏的时候，我就在下面招手。 很有可能。 因为我还蛮喜欢去听音乐节的。今天在开车来的路上，我还又听到了赵雷的那首《成都》。 嗯， 哎呀，所以待会儿关于这些音乐故事，大家也都可以问一问哈。 嗯， 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守护小霞来跟我们各种打招呼。鲸鱼、赵硕，晚上好，大家也晚上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点击关注或者分享，让今天更多人可以听到来自小猛老师的好声音。小猛老师，独立民谣音乐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要分享一些自己的原创歌曲的。 嗯， 对，我们节目其实一开始呢设置的环节非常的没有套路，很简单，就唱一首歌，然后亮亮嗓，让大家看看， 用一首歌来介绍自己。 哎， 对， 感觉小猛老师脸上写着六个字：少说话，多唱歌。那我们就一起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让小猛老师用一首原创作品来征服我们的耳朵吧。 嗯， 我只想唱歌给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刚刚在荧幕上出现了一张小猛老师弹吉他的照片。哎，现在呢画风一切直接切到我们的表演区。哇哦，真人就在这里了，不过没有当时的那一头奶奶灰的头发哈。是，那接下来呢，小猛老师要今天给我们带来他自己的原创作品了，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这首歌曲叫梦境中的你。 梦境中的你。 对， 那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歌，再来听听歌曲背后你的一些创作的背景吧。 OK， 随时可以开始。 好，在梦中醒来的清晨里，侧过脸偷偷地吻了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互道别离，我会遥望在你背影里。如果有一天无论相隔千里，我愿乘着清风去。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是在光阴里，我拿什么去说爱你？思念音乐出现在梦境里，我如何才能挽留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互道别离，我会遥望在你背影。相隔千里，我愿乘着清风去。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镜中的你，这是来自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独立民谣音乐人小猛老师的作品。我有一个请求吧，小猛老师，假如说将来有人花重金给你买这首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卖给他。 哦、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首歌就只有搭配你的嗓音太有感觉了。 没错，没错。 是，那我们还是把小猛老师一起请回来，跟他聊一聊这首歌，还有他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现在在我们的镜头前面有一张小猛老师自己也在抱着吉他弹唱的画面哈、嗯、先问一问，这个是什么时候？是最近吗？ 对，最近在蜗牛的家、一场演出。 那场演出我也在。 哎呀，那就来分享一下吧，那天怎么样？看现场有唱这首歌曲吗？梦境中的你哈。 那天没有唱， 那天没有唱这首歌。 对， 对， 对， 但是那天也唱了很多其他的歌曲。 对， 对， 然后当时在场的人数有几百人，差不多200多人。 多吗？ 哇， 谦虚了，小猛老师。 哎，真的，如果现在大家正在开车，在行驶在北京的路上，提到蜗牛的家这四个字，可能懂音乐，在北京玩音乐，特别是独立原创音乐的这些朋友会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地方。但我跟大家介绍，其实它场地并不大，可能您平常胡同里面逛到这家店，觉得它可能就是喝喝咖啡、聊聊天的一个地方。但其实到了每个周末的晚上的时候，就会变成所有音乐爱好者的相聚在一起的狂欢。 没有错。 但你真的100-200人，我觉得那有点挤。 而且小猛老师据我了解是蜗牛的家当时第一场演出的嘉宾。 对 对 对。 然后 这个就更有故事可以讲讲。 对，刚刚那张照片是那次的二店，然后新店的也是小猛第一次去二店参加演出，是有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演出。 对， 行，这个纪念意义我们先按下，待会儿再问一问什么样的纪念意义哈，也要传达一下大家对你的喜爱哈。这个守护小侠、苦海无涯、清风、一醉解千愁都是发来了各种喜欢、好好听啊，以及掌声哒哒哒各种各样的语气词，也希望大家小礼物和666走一波，来表达你们对小猛老师的喜爱，以及刚刚的这一首《梦境中的你》原创单曲。我觉得这首歌曲你真的在弹的时候，特别到最后，这个节奏突然变化起来，然后包括加入一些自己的感情，也变得比之前的低音浅唱更浓烈一些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好像是做梦。一开始只是浅睡，到后来感觉在梦，特别开心，不想醒来，最后一扫弦结束了的时候，感觉为什么闹钟要响，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来听听小猛哥来怎么这首歌的创作的故事，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这首歌曲。 对的。 这首歌曲我记得应该是2009年创作的 啊，也是很老的一首歌了， 将近10年的时间， 八年，对，这个创作的背景，这个挺尴尬，因为当时有一个好朋友，他是韩裔美国人，然后在中国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弹琴，然后就是他是歌手，我是偶尔给他弹个吉他这样的，所以就是相互彼此的这些友谊挺，就是很两个人在一起很舒服，对，很投缘，但是他马上就要回国，所以就短短的时间，然后我觉得但是一旦回国之后，我们就不一定什么时候再见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故事写的一首歌曲， 写了一首《梦境中的你》。 这首歌后来他听到了吗？ 听到了， 他喜欢吗？怎么评价？ 他没有太多评价，对，但当然他是比较支持我的每一首歌曲啊。 我在梦境当中也梦到了你。 反正我刚刚听那首歌的感觉，就是有点在那种日本的那种宫崎骏的那个画面里面，有一点 久石让的那给宫崎骏做配乐 的，对 的， 是有那种感觉。 前面樱花飘舞，然后有一个女孩 非常唯美的一个画面， 对，握着一个小熊，呆呆的站在那里等待着自己的贵人的一种感觉。不知道我们理解的是否直接就把一首还蛮好听的，带有民谣气质的歌曲理解成了二次元。是，那其实还有想特别替大家问一下的，就是关于跟赵雷的这个缘分嘛。就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人比较红，我们就喜欢多挖一点。当时是帮赵雷弹吉他的时候，是怎样一个缘分促成的？之前就他没火的时候，你们就在一块玩，对吗？ 对，我们应该是2004年就认识了， 很 早以前认识。对，弹吉的是其实开始我们都是好朋友嘛，因为他和赵赵，我是等于是赵赵在北京的第一支乐队，然后我给赵赵弹吉他，所以当时我们就总在一起玩，还有包括一些大小乔的乔小刀，我们当年出了一张合集叫速写穿越，就一起巡演，所以都是周围的鼓楼一圈，等于那一片比较好的朋友，经常就通过音乐在一起，然后大家就经常找我弹琴啊，这样的一个友谊，后来自然而然的就赵雷组乐队，他的音乐事业越来越好啊，自然就找我弹琴。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退出来的，对， 当时是想要继续自己更加做自己的东西， 对，就想慢慢的一些想法在转变，还是想做一些自己的音乐方向，因为之前也做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做出来以后也没有做过多的就是宣传，也没有做巡演，没有做，后来就想还是遵从自己的心在走，对，还是想做一些自己的音乐。 是，但是很多的朋友们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能跟静瑜一样的心声，听完这首《梦境中的你》觉得好好听啊，想要听小猫老师更多的作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在网易云音乐可以搜索王云，搜索音乐人小猛。 音乐人小猛五个字哈，就可以听到更多小猛老师的精彩作品了。 对的， 反正我是要先把这首《梦境中的你》妈可以下。 其实 刚刚也听到这个蜗牛的家哈，第一场演出的时候就邀请你，这是因为跟老板是好朋友吗？ 这个我和小伟，蜗牛的家老板叫小伟，对，我们还是比较有缘分，因为当时，我在北京换了很多住所，当时换到那个住所的时候，我小伟是。一个房东啊，我是住在他的后院，当时他的酒吧还没有做演出，但是我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琴友，经常背着吉他在那里做一些聚会什么这样的活动，后来自然而然呢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就给小伟一些建议，我说你这里其实比较适合做一些演出， 做小的 live 啊，分享会啊等等的， 对，这样一聊天大家小伟达成共识了，但是他的行动力比较快啊，这样一说然后他就做了， 那你来吧， 哇， 然后第一场演出， 所以蜗牛的家的这个 idea 是小猛老师想的， 没有，我是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啊，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就把周围的所有的朋友都叫去玩，大家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场合， 没错， 小伟我觉得做成他这么多年做成，前阶段我9月份演出的是他的二店新开的店，我觉得还是这么多年的努力 打开了新思路， 对，包括努力真的是很辛苦啊，做 live house 老板啊，酒吧老板真的很不容易，对， 是因为像在北京嘛，像酒吧很多，可以喝酒的地方很多，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很多，但是有音乐又有故事又有酒的地方不多， 没错， 而且这个地方又做成了让所有的类似于像音乐人们 更多的在北京的朋友们都很认可的一个地方， 像一个家的地方， 像一个灵魂收容所。 没错，没错。 哎呀，这五个字用的真好，灵魂收容所。我一开始刚认识赵硕的时候，他有特别自豪跟我说过一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吗？蜗牛的家现在最高的那个演出场次的记录是我保持的。 低调，低调。小木老师特别低调，我今天也要低调一点。 想让你们两个分享一下当时演出那时候的一些趣事吧，比如说下面会直接有人伸手说我想听什么什么歌曲吗？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看到宣传之后直接冲着你们去的。 这个也会有，因为蜗牛的家它场地不大， 对， 很小，它算是一个咖啡馆那种的， 对， 所以这种演出它更像是和你的歌迷或者朋友之间这样的， 对， 非常近距离的。 对，其实我一直不愿意把它定义为一个演出，因为其实票价几乎没有多少钱， 对， 也就是你喝杯饮料的价格， 是没错， 所以更像是一个音乐分享会一样的， 对，像一个聚会一样。 对，你们在台上就是只是唱吗？还是说也会像今天一样每唱完一首歌再讲一讲？ 也会聊一聊，因为只是在唱的话，我觉得在那种氛围会比较尴尬，对， 尴尬， 肯定需要自己喝杯水的时候。 对，大家会跟大家聊聊天这样的，气场会更舒服。 是，不知道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也去过这个小 live house 去看演出，或者说有分享过感受过音乐的这个经历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光拆台大王一直跟我们说，哎呦，感觉是一个小而精的沙龙 party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 而且这个地方特别好玩，听说现在改了。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其实它地方很小，但是呢，要营造一种歌手上台的神秘感，所以歌手就要从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门进去，再从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门出来，好像是在上台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你觉得在台上唱跟自己在家里做音乐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大的不一样吗？比如说很多歌手会自己在家里窝着唱十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但一上台的就会紧张，甚至声音都不是自己之前的状态了。 我觉得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人来疯，真的是具备表演天分的这种啊。但是我的性格不是第一种，我属于第二种，我是慢热型的。 看得出来是一个慢热型的。 慢热型，当我如果能专注到一个空间里去的话，我会把一切外在的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进入在那种状态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个时间，对。 而且小猛老师，我觉得他在演唱的时候，他有一点非常牛的地方，就是可以给我们营造一个空间感。 对， 就把我们锁在他自己演唱的那个空间里面。 刚刚这首歌曲就有这样的模 式，我也有这种感觉。 梦境中的你， 对的。 就一开始的时候，虽然说他是在我的隔壁，我旁边就不能够直视的看着你在弹，那我眼睛其实就没有离开过这个 monitor， 所以一直在看着，感觉哇，特别有画面感，唱出了一个画面，唱出了一支 MV 的感觉一样。是，那 很见功力哦。 对，跟小猛老师聊一聊音乐的问题哈，以及包括我刚刚提了一下赵硕，虽然他自己不愿意多说，但他有私下告诉过我说你是他的这个编曲的老师。 对对对，因为我要跟小猛老师有一个合作。 对，此刻我把他的话筒关掉，你可以评价一下。 因为我和赵硕我们是最近也是对开始交往， 没错， 没 错。 然后我也听过他的一些作品，我觉得真的写得很不错 啊，谢谢。 而且唱的真的比我好。 哎呦，天哪，天哪，天哪！ 这我要公平的说一句，我觉得还是小猛老师比较好。 我也觉得是小猛老师唱的好。 不同歌路哈， 而且 他比较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全都是些失恋的歌曲。对，大家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除了搜索音乐人小猛，也可以搜索赵硕。 还有赵硕， 您看，哎，两位在网易云上的这个 PK， 您继续评价。 所以很荣幸他找到我编曲，也很荣幸。 没有没有，是我的荣幸。您要知道，就是小猛老师不单单是赵雷的吉他手，他是赵雷早期作品的编曲，也是大乔小乔的编曲，而且是赵雷工体演唱会的唯一请的嘉宾。 哇，是我其实特别喜欢。 我还不太清楚， 特别 喜欢，就是在下面看演唱会的时候，看见歌手在舞台上，特别结束的时候还会挨个介绍自己的乐队，然后每一段人会来一段 solo， 那个时候感觉说哇，整个背后都在闪着金光的那种感觉， 那个状态是非常因为我特别能体会，有一些音乐人开始就是从主唱写歌这样的路径进来的但是我是最开始是从吉他手的身份，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玩摇滚乐，也留过长头发。 哦，你是当时玩摇滚的？ 对对。 哇，现在大家如果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想象吗？ 转的有点大啊。 对， 从摇滚变成了民谣。 你可能也是跟赵或者跟赵雷一样的，属于这种低吟浅唱的，属于民谣系，而且是偏慢版的民谣系的这一类。哇，当时摇滚是玩的那种很就是重金属的，还是就是说类似于像崔健，或者是。 那会儿我们玩的是偏美式，主要是那会儿受的一些影响，因为我受到的一些影响都是周围的一些人， 啊，在家乡比我大一波的70后的一些 老炮们， 老炮们，他们也是受到的，正好那个年代受到一些啊，听国内的就是唐朝、黑豹、或者超载这样子，啊，那实际直接受到的影响都是美式的这些摇滚，80年代的这些重金属啊、流行金属啊。 是提到这个受影响哈，今天在我们982挑战新歌声的音乐分享时间，其实我们也把小猛老师的私家歌单拿出来给大家亮了一亮，其实有推荐一些歌曲给大家，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这是来自黄家驹的《情人》。为什么专门推荐这首歌呢？而且是放在第一首的位置。 因为每次去，偶尔现在去卡拉 OK， 然后唱卡拉 OK， 大家让我唱，我觉得唱的很少，因为我的，虽然弹琴弹的比较多，音乐风格会练习一些，但是会唱的歌曲还停留在上初中的那个年代，因为确实是，你让我想国内我喜欢的一些音乐人，真的是我觉得黄家驹他还是我的一个精神偶像。 明白， 对。 这首《情人》，我们先来听一小段。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日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这是来自黄家驹的《情人》，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独立民谣音乐人小猛的推荐。刚刚这首歌曲前奏一响哈，各种朋友已经在活力982的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说了满满的回忆杀呀，情人就是瞬间从前奏的部分就已经听出来了，勾起大家的无尽回忆。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更是一首全场可以跟着大合唱的歌曲了，这是当时因为邓紫棋的一首翻唱了之后，所以大家可能更多不是那个年代的，可能现在90后95后都更多开始喜欢这首歌了。 黑凤梨， 哎，对，黑凤梨。 黑凤梨 是讲一讲吧，小猛老师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推荐。 这首歌曲是我Beyond 算是会唱的第一首歌曲，当然很当然我也听过说 Beyond 他们也经历过一些很多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路程，他们也是通过这首歌曲找到了一个突破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Beyond 乐队。很多我特别能理解这些乐队还有一些音乐人在没有被大众所知道的时候，这些这个阶段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他们唯一的方式只能通过一些你的一首歌曲拯救你的命运。 明白， 那也许就是这首歌曲拯救了 Beyond 当时的一个状态吧。 来这首《黑凤梨》。 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啊！拆台大王跟我们说，高中时候他有个同学特别喜欢黄家驹，买了他所有的专辑，是我们北方山里唯一会唱广东话歌曲的朋友。哎，那想问小猛老师，当时因为有喜欢他们的歌而去专门的学广东话吗？ 那倒没有，但是当时会 模仿这个发音， 对，模仿用对，然后用 汉字写下来。 对，就比如说像喜欢你，就给它发成黑凤梨。 黑凤梨嘛。 所以每次这个歌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只能跟着唱第一句，就高潮部黑凤梨拿， 然后后面 就 后面不会了。 大双眼动人，唱成了平息。 当时也是他们的所有的磁带还有海报我都会收集，对，看他们的一些故事。我喜欢他们是喜欢他们的更多是除了音乐还有他们的背后故事，为了理想去追求。在我初中的那个时候十几岁，正好是对理想这些词语又比较敏感， 一腔热血。 对， 是，其实到现在也可以看出来，虽然说眼神当中多了一些平淡和坚毅，但是能够看出对理想也是有自己坚持的一个音乐人哈。刚刚有提到说这两首其实都是广东话的歌曲，还有说国外的一些乐队对你影响也比较大。 对， 今天又给我们推荐一支 MV。 OK，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November Rain， 这首 MV 是来自枪花的一首歌曲，十一月的雨。对当时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我等于是介入这个乐队是从 Don't Cry， 他的对 Don't Cry 这首歌曲的 MV， 然后发现的另一首十一月的雨。后来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开始玩乐队，对，就会弹一些 solo 对 Slash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吉他手，正好这段 MV 中间他 solo 的时候有一个镜头，他在外边教堂外边，对，我就当时觉得太酷了。 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枪炮玫瑰乐队的十一月的雨。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 关于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鲸鱼。 我是赵硕。 来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带来有故事的歌曲是独立民谣音乐人小猛。小猛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猛。 今天带来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曲的名字叫做 农夫渔夫。 农夫渔夫，感觉也蛮有巧思的，一个在田地里，一个在水田里。 这首歌可不得了了。 是，那我们是先唱的还是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要不先唱， 先 唱吧，好吧，先唱吧。 好，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 好，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个大果园，我愿放下所有追求，做个农夫去种田。每一个早晨我耕耘在绿野田园，每一个黄昏我守望在乡间的麦田。在夕阳里，让孤独的心等待秋收的欢喜。哦，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树枝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条渔船，我愿放下所有执着，做个渔夫住在海边。每一个早晨我航行在晨曦的海面，每一个黄昏我遥望在无尽的海云天。我会把思绪都消失在波涛里，让澎湃的心等待风雨后的平息。哦，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哦，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哦，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哦，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码头。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独立民谣音乐人小猛带来这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农夫渔夫》。对的，没有听错，这是他的原创作品。 是的， 可能很多朋友就像我一样，刚刚一听到第一句开始唱的时候，惊呼：“哎，这是我听过这首歌。” 对，因为这首歌大乔小乔也有翻唱过。 是，就是当时感觉是一个清亮的女生在演唱哈，但现在哎，换成小猛的这个声音，感觉你的歌就是你的歌，以后不要再给别人唱了。 讲真的，我更喜欢的是这个版本。 嗯，我也是。 是吧？ 对，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还是想听听原创者讲讲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嗯，没关系，可以直接讲就可以。 这首歌曲是我大概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啊，当时就和朋友聊天嘛，嗯，和我的一个当时跟我学琴的一个学生，我们在聊一些未来的一些生活，彼此想要的一些生活，嗯，他就比较喜欢海，大海，对。所以就想将来，他是北京人，对，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他就特别想将来有一天能够到一个 他去做渔夫 海边的城市养老，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是的，嗯，当时我是从小仙岭来，是从小仙岭都是森林嘛，所以我对山水这些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嗯。所以我就跟他聊，其实我是比较希望有一天能够住上那种田园式的生活，对，都是一种向往。实际《农夫渔夫》这首歌曲的背景啊，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想描写一些年轻人，还有包括我自己对一些未来生活的一种追求吧。我觉得这种追求也许真的是终极追求。 嗯，有人把日子过成了诗，有人把对于未来的生活谱成了歌。感谢今天小萌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分享哈，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只能到这里了，也希望今后小萌老师可以带着自己更多的原创作品来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来更多和大家见面。想要关注更多小萌老师的作品，你也可以搜索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音乐人小萌，就可以听到更多像现在我们就在听到的刚刚他自己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live 过的这个《农夫渔夫》这首歌曲，也就把这首歌曲作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告别的一首歌曲吧。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依然和您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张硕。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拜拜啦， 拜拜。 我如果那个。早晨我耕耘在绿野田园，每一个黄昏我守望在乡间的麦田，我会把忧虑都融化在心。